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用说话去结束一段四年几的感情，不是想象中那么难，但要揿住心里面那种隐隐的痛，我真的无能为力。 当我说要离开，我的一切又一次变得无意义。我搏命做嘢，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不想被挂住阿雪的感觉扯住我。而家要结束，我就好似一只起锚的船，至于要去的目的地已经不再重要。 我不知道自己一个可以怎样才从头开始。 始终我都不明上天为什么要我们结束。 清欢心中雨点，清心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爱恋。 都只是留在我自己做嘢嘅房，因为呢一度系暂时我觉得最静嘅地方。其实只不过系两个月前，嗰阵每朝我仲系坐喺呢一度，煲定一壶咖啡，睇下报纸，然后就等阿雪喺嗰边放学之后俾电话我。今朝。我不知道这个电话还会是哪一个打来。喂 喂，麻烦夏崇智先生在这里吗？ 我是。 啊，你好，我是机场问你怎样去中环那个奇运啊。 哦。 不好意思，我昨天下午又找你不到，所以又试一早打你啊！你都好勤力工作喎、 啊。你搵到咩事？ 系咁嘅，今次我会留喺香港几个月，但系呢度我一个人都唔识啊，所以只管打电话搵你倾下偈。但系如果阻你就唔好啦。 啊，唔紧要。咁你而家住喺边度啊？ 我住喺六角饭店。 咁一个钟头后，我嚟你饭店搵你。 唔阻你上班咩？ 冇问题。虽然我只是见过奇云一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特别当我好像被很多东西困住的时候， 他走遍大江南北的故事给到我一种刺激。我想现在最啱的决定就是离开这里。 今早我七点钟就已经出了嚟，因为我不想妈咪问我有关阿哲的事，加上想起昨天没做过的事，我于是回公司。 早晨。 是。 好多谢你回来帮手，我还以为我要找那个新的助手。 啲嘢已经好赶，唔通话唔做就唔做咩？ 你面色好差哦。 我做一阵嘢就冇事㗎喇。 嚟，饮杯热朱古力啦。 唔该。 啊，你等阵啊。我俾你睇下盆花，诶，你睇，开得唔差噶， 系喎， 系咧。嗰日喺你屋企啊，我咒完佢，但一翻嚟啊，我猛咁同佢讲，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估唔到啊，佢真系回心转意啊，冇得到啊。所以话啲嘢咧，唔系必然噶，只要系想咧，有啲嘢系可以翻转头噶。 算啦，唔会噶啦。其实我咁样只不过系提早帮佢做个决定啫，无谓再拖一次。 嗯，你其实都冇问过佢噶系嘛？ 你唔明噶啦，你系唔会知道我哋两个以前系点噶。 我梗系唔知啦。咁你做嘢先啦。 阿浩啊。 乜嘢啊？ 我唔会跟任何有关装修嘅嘢噶。 嗯。得，我明嘅。 呢间旧式茶楼嘅环境。看落好似广州啊， 但系你一啲都唔似广州人。 应该咁讲，我户籍系广州，但系我喺蒙古出世嘅。 唔怪得之， 好土气啊，系嘛？ 唔系，你个样好似有好多阅历。 要做中药生意，我一定要咩地方都去。有阵仲要跟埋啲攞草药嘅人上去啲冇人到嘅山，一去就几个月。不过嗰啲唔讲得上系啲咩阅历啊，反而似个野人多啲。 奇云的确俾我觉得佢好似一座大山，稳重友善。佢嘅一笑就有喺城市里面好难见到嘅淳朴，而且佢仲系一个好仔细嘅人。佢嘅筷子放得好整齐，就连撕开包底嗰张纸都系一丝不苟。你一开始就系做中药生意？ 哦，唔系。我在南京读医，但是我想去多些地方，所以放低不做针灸，去了采购中药。 听到你讲嘢，我都打算周围去一下。 是吗？你会去哪啊？ 未知。 咁都好的，有阵我都是由得个心想去哪就去哪。啊，我依家仲搵紧地方住，不如我俾低公司的电话你，你回来有时间，啊，希望翻中国之前会有机会再见到你。 你打算留几耐？ 我想三四个月左右啦，因为我有啲药迟啲会运落嚟，我怕住酒店其他人会受唔住埲味，所以想搵个地方租。不过公司话冇人肯将间屋租俾人住几个月嘅。 如果你唔需要太大嘅地方嘅话，你可以住喺我度，因为我出咗去就唔打算咁快翻。你可以帮我住住先，唔使我翻到嚟要重新再搵个地方。 夏生，你真系好爽快。 叫我阿哲啦。见到阿云，我更加想走。我个心 而家好想去一个可以俾我见到无边大海嘅地方。 阿雪啊，你做紧乜嘢啊？ 哦，冇，我想将啲货嘅 sample 入晒电脑先。 我哋而家要出一出去啊！ 咩事啊？ 要做啲市场调查咯，几赶噶。嚟，我哋出去先好嘛？ 哦， 快啲啦，唔好执嘢啦。 好啊。入嚟香港仔嘅， 好彩我都仲识揸车嚟，今次系我第二次喺香港揸车啫。 系，从来都冇啲咩难到你噶啦，好似你翻嚟香港做嘢咁，样样都 pick up 得好快。 以前我都以为冇咩难到我噶，但其实唔系噶，净系琴日同你讲嘅嘢啊，我已经觉得好难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答好，我不是不感激他，也不是对他没有好感，但的确除了阿哲之外，他就是最肯跟我讲心事的一个男仔朋友，但要在这个时候再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我会觉得是荒谬到极点。 我哋到啦。 咩人会约嚟游艇会开会噶？ 哦，咪就系嗰个邱子浩同埋孔尚树小姐咯。 吓？ 系啊，我哋今日出海啊嘛。 袁雅浩已经准备好晒一切嘅嘢，佢车尾箱已经摆晒上船要用嘅嘢。对于佢做嘅一切。我不可以说我不感动。 喂，其实你住在这里挺好啊，使乜咁急搬啊？ 但是住新屋就无谓啦，勉强冇幸福啊嘛，系咪？夹硬嚟啊，赚字袋啫。喂喂。快啲啦，快啲试咗呢几件 jacket 先啦，啱我帮你留起佢咯，咁啊唔系听日开始 sell 咧，好多女仔咧抢晒我啲货噶嘛，而家我都系用我啲淫威帮你留一日咁多嘅啫， 咁紧要啊！喂喂喂，呢件咁复杂嘅点着啊？ 等我嚟帮你啦，递高少少对手啊，麻烦你啊， 喺呢度， 我帮你扣住后面先啊，使唔使编一编啊？ 系， 哇，悭卡喂！看不出你那个等你有几壮的噃， 咩呀、啊？ 冇前都有后啊，掌柜嚟啊！ 你个好细 喂，我有咗啊！你跟住啪啪我成个仔挤咗出嚟，仲赖尿落去面，系啊， 傻地！ 阿新翻嚟喎， 哇！做咩啊？边个地件衫喺地啊？ 哦， 哇！呢饭丝贴冇得出噶，咁细啊！ 系我嘅， 冇嘢嘛？ 点解你咁早翻嘅？乜佢唔得闲咧？ 唔系啊，喂，老夏，你有冇揾过阿雪啊？ 冇啊，咩事啊？ 即系咁，我个 friend 咧，阿哲个老细啊，正话打电话俾我，就话阿哲粒声都唔出咧，就咁放低咗一封辞职信咧，就走咗，冇回头，冇翻过工，嗌晒救命，踢晒架佢。 唔系啊嘛，喂，唔系几对路喎 ，call 阿雪先啊。 哦，咁系已经会 call 过啦 ，call 台话取消咗个 service 啦。 喂，你 call 过啦？佢哋唔系有咩话会唔私奔啊？吓，会唔会嗰啲搞嗰啲啊？ 一系你就 call 下白虎问下啦。 喂，你知道唔即刻俾电话我噶？ 我打过翻嚟噶，唔通咋？ 唔好意思，系我衰，正话倾耐咗。 咁系几耐噶？真系成粒钟噶，算住都。 sorry 啊，因为间pub啲嘢，所以讲耐咗。 嘿，唔使鬼同佢解释咩母兄嘅啫，佢系咁噶啦，佢。 解啊好，个门都系客。 喂， 伯母啊，落下啊。 嘿， 阿雪喺咩度啊？ 今朝一早翻咗工，未见过佢喎。 你知唔知佢点解会取消咗个 call 机嘅？ 我都唔知佢同阿哲做乜嘢。琴晚两个企喺门口嗌交啊，佢仲话要同阿哲分手添。 吓，唔系咁大件事啊嘛？哇，真系 big plan 喎！ 我都有揾过阿哲噶，但佢又冇复我机。 咁阿雪有冇大约同你提过系咩事啊？ 冇啊，我都唔知佢搞乜。前晚成晚冇翻过嚟，琴日先至见阿豪送佢翻嚟啦。然后到阿哲嚟。佢就话俾翻晒啲嘢阿哲啦。 哎呀，听落真系好大镬喎。 喂，你就去帮我揾下阿哲啦。琴日我见到佢个样啊，好阴公啊，心都痛埋啊。 好啊好啊，我即刻去啊。 我叫阿哲咧，再上嚟同我傻妹讲下啦。好地地两个唔知搞乜嘢分手。 我会噶啦，唔使担心噶，系咁先啦，伯母，我揾佢啊。 嗯，拜拜。 拜拜。 喂喂，点啊？ 原来真系炒大镬啊！我谂咧系嗰个巨蟹座咧搞到出咗事。 真系噶阿豪， 伯母话咧，琴日朝阿豪同阿雪翻到屋企之后咧，就话要同阿哲分手咯。啊，不如我哋 等下 揾下佢，睇下咩料。 咁我走先啦 吓。好啦，走一走。唔系住先。咁啲衫点啊？ 我要晒佢啦。 咁又真系几好啊！ 系。 咁塞车嘅咧？ 啊！你呢几日真系好似好开心咁啊，发老猛都靓过人嘅个样。 吓？系咩？唔系啊。 喂，你知唔知阿卡咧喺 Tunnel 好红个？ 你想讲咩啊？ 我咪想讲问下你啫嘛。 你想问我咩啫？ 即系讲阿卡咧，即系唔系话唔好，但系咧听讲话佢真系好识氹人嘅。 做咩？你以为我同佢有警棍啊？ 有同冇咧，就唔系最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你要谂清楚自己想要乜。 出嚟点知我唔系挛啊？ 落下。 做咩啫？你而家觉得好寂寞咩吓？好烟闷咩？我样写住。 唔系咁意思。 你而家系咪担心咧？屋企有条卖剩蔗，咁嗰条蔗咧仲饥不择食。你知唔知咁样你会好吃我噶？其实。都对阿卡唔公平咯、啊， 我问下啫 ，OK？ 问，系你问得心地唔好咧，你巴闭啊，俾你揾到个。 哎呀，我真系冇咁嘅意思咧。咁啦，唉，如果我真系咁样谂你，保佑我即刻消失。 啊！快啲救平架车啊！ 有冇搞错啊？咁咳线法。 啊！ 冇嘢嘛，突然间停晒都仲嗌得咁大声咁响，咩事啊？ 我错，真条颈好痛。 睇过，真衰啊！你唔敢啦，小心啲。 咁多下先啦， 又要揿又要，哎呀，哎呀，兜你去咗转急症室先啦， 一阵先啦。 睇怕自间屋未大到啊，咁耐都未行到嚟开门嘅，嚟啊，睇医生先啦，夜啲再嚟我啦 ，OK？ 好啦，条颈真系唔系几掂。 等下先，等下先，阴湿几住人开门。 抽住， 你哋揾边个啊？ 阿哲喺度嘛？请问， 哦，佢出咗门啦。 佢去边啊？ 佢都唔知佢自己去边啊。但系佢话唔会咁快翻，所以俾我暂时租住佢间屋住住先。 请问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佢大概几时走到？ 系咯， 就今日晏昼啫嘛。 哎呀，迟咗添。 啊，系咧，点称呼咧？ 我叫奇云。 伊善罗，嗱，啊，sorry， 我叫阿 Sam。 你好啊，你好。 系，你好。 啊，佢叫落霞，這個、呢个咧壁颈人。 你好，对唔住，我啱整咗颈，握唔到手。 啊，你整亲边度啊？唔介意我帮你睇下。 啊，好啊，好似愣住个口。 喂，你医生嚟噶，你唔好咁样搞人啦。 勉强算系啦，等我睇下。 啊，哎呀，喂，呢啲咪剥颈嗰啲嚟噶？ 小事啫，你第三节颈骨有少少歪咗，加上肌肉劳损，所以至扯到咁痛。不如入嚟坐下。 好啊，你都几醒。 你唔系整神茶嗰啲噶嘛，科学嗰啲噶嘛，系嘛？ 你入嚟坐下就知噶啦。 唔好捉邪捉鬼喎、啊。Okay, okay.将架船停在海中心，他由得我自己一个人坐，他就在船尾钓鱼，只是间唔中会拧过嚟望下我，而我大部分时间就是望住个海最远最远嗰一点。我点都唔俾自己再谂任何有关阿哲嘅嘢，因为而家我点谂，都只系会想翻起前晚等佢电话嘅情形。 我呢排时时发梦。发梦用船载走阿雪，那种妄想有时都挺有满足感。今天我终于都带了他上船，不过我不可以将他带走，我始终都要将阿船调回头，由我们原本来的方向走回去。冻不冻啊？有风褛啊？ 唔使啊！ 你眼瞓定系晕船浪啊？ 我有啲眼瞓。 嗯，我明白你意思嘅。嚟啊，我揸船啦，你喺呢度瞓。你望下上面，你见唔见上面啊？ 吓、 啊，好多星星啊！ 嗯。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刻好预备。 落完雨的天是特别清的，尤其是日落之后那种发光的深蓝色是令人觉得很安定。今晚只得半边月光，周围有很薄很薄的云，就好像搅碎了个豆腐花。 嗯，那你要搅碎一点、这样才像的。 那搅五下呢？ 好啊。 咁以后我就有样嘢系专登为你做。 我扶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将是美都见神气。能记你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 在机舱的窗望出去，只是得一片好像蓝墨水那么深的蓝色，而且还有半个月亮。就在这个晚上，我离开了香港，而我手提袋里面还是带着阿雪给我的风铃。我是由好远的地方带回来给阿雪，估不到最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将他带去另外一个好远的地方。 我陪着 你，随着你，何处亦算是美到变神气。任地理时间记不起，还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就没有原理会讲起。Hey!